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咁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咧就咧有一单消息啦。咁啊，即系今朝早就讲啦。咁啊，令其实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冇乜感觉啦，又系即系哇，亚视又倒闭。喂，倒闭咗好多次啦，大佬啊，即系 僵尸公司嚟噶嘛？ 即系你成日喺度讲，已经冇乜感觉啊，大佬啊！即系嗱，而今日阿王晶就话，有呢、這个即系报章引述呢个大陆嘅传媒啦，就话咧就呢、這个 财新网 系啦，财新网就话佢接受财新网嘅采访嘅时候就话，咁啊，即系亚视无缘无意外咧，今个月底咧就应该会执笠嘅。咁咁呢个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啦，因为其实讲真你即係唔係话执就执嘅，因为其实呢你而家叫做按照法例嚟讲呢，其实政府其实係俾你一年嘅通知㗎嘛，通知期㗎嘛。咁係咪话可以话执就执呢？除非你而家係咪即係话要清盘啦，係咪 啊， 你先至可以突然执笠啦。咁据说就係因为呢，其实最后一个白武士呢已经係即係满足唔到阿王晶嘅要求啦。咁因为呢位白武士呢，即係来自大陆嘅大白武士呢，即係最后咩开价呢，又开三亿嘅。咁但係呢，即係三亿好明显就即係即係满足唔到阿王晶呢，因为佢自己俾好咗20亿出嚟嘛，大佬啊，你20亿，喂，相对于你三亿，喂，讲真你三亿真係我即係怎倒咗好过啦。 咪王晶已经八折力嘅㗎啦，咁啊16亿。 係。 咁仲争五倍。 係啦。 系啦，咪嘥气啦！老实讲，亚洲电视其实大家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已经唔系好 care 噶啦，即系有佢存在同冇佢存在有乜分别咧？ 佢仲衰过第一节你所讲勾咗嗰个， 系啊，勾捻咗嗰个啊，大佬，系咪？你勾捻咗嘅时候，即系其实大家咩万众咩全城同心撑亚视，即系老实讲，点解变成一个笑话嚟噶啦？ 笑话 系啊。 Nothing special， 有咩咁特别啊？系咪？你执同唔执，香港人都唔睇啊。同埋而家嘅选择好多，香港人嚟讲， 系， 即系你问我呢一个世代嘅人嚟讲，即系无线都冇睇好捻耐嘅，睇啊睇咩咧？有线嘅足球或者 now 嘅足球，我都唔记得系有线定系 now 嘅，屌 now 嘅足球。 咁而家佢 加新闻嘅啫，有乜好睇啊？ 咁你而家你 啲剧集，老实讲，台湾又好，韩国好，日本又好。内地都好，屌你可以买翻嚟噶嘛？ 系啊， 我使乜睇你嗰啲嘢啊？ 系啊， 补充少少，亚视系冇自己嘅剧集， 好耐冇好耐冇拍过剧啦， 十年啊，讲紧 十年。 喂，大佬，而家仲喺度做紧咩啊？ 真系仆街 咩话？怀念当年嗰个亚洲电视， 岁月流星台咯，咪有 系啦，定系丽的呼声啊，定系丽的电视啊？ 咁即系 屌你咪老萧嗰啲 老 萧喺 卖咗啦，屌 老萧啊！当年系最黄金时间拍嗰啲戏啊，咩变色龙啊，嗰啲咁嘅嘢，天蚕变嗰啲，屌你而家你仲喺度播紧仆街？喂，你唔系捻系欧？呢个世界有啲嘢，岁月催人老，系嘛？ 嗯， 冇办法噶啦。但系阿叶家宝啊，即系啱啱就接受呢、這个吓访问又讲啦，即系话呢个亚视系万里长城永不倒吓。咁、啊、我唔知佢凭咩咁讲啦。咁大佬，即系你自己，即系你自己嗰份粮都出唔到嘅时候，你永不倒咧？ 唔系咁后边有句嘅，千里黄河水滔滔。咁黄河而家都讲紧即系干涸啦。咁、大家都知嘅，其实。 咁、所以都大幕嘅，其实。咁你 唔系，但我觉得香港人大部分系唔 care 嘅。 系。 即系你执同唔执，最关心嘅咩问题咧？得一个嘅啫，就系、是、啲员工啲粮出唔出得翻赚。 嗯， 而员工咧都系打定输数噶啦，谂住咧都系即系 做义工， 唔系去劳资心财处追翻你嗰啲基本嘅薪金咪算。其实啦，你几年前已经发觉亚视呢个问题嘅。有一次咧，我全日都系接受所有嘅电视台访问， 就係呢個阿 B 哥嘅老死四十二章經爆大鑊，同呢個南華早報爆咗咧，就話寫文連曾經接受過呢個煙草商嘅捐款，記唔記得啊？大家 哦，聽過， 嗯嗯， 喺五一六公投之前，就係四十二章經個撚樣搞出嚟， 嗯， 又唔撚通知我，自己又爆咗大鑊， 嗯 嗯， 跟住咧就係由我由朝頭早九點幾起身，星期六嚟嗰日，一路會接受訪問到六點， 係 哇，慘翻咁 嘅人，所有嘅media 都揾我嘅。嗰陣就社民連主席嘛，好撚威啦，係咪？屌你威，即係要解答呢、這個即係究竟有冇接受呢個煙草商捐款嘅問題？其中亞視嚟訪問咧，已經係笑撚到你撲街嘅啦！屌， 點樣咧？ 即係阿龍，如果你係 camera man 揸住個 camera 對住支麥，跟住叫我聽電話，插住個耳筒，嗰邊咧個記者訪問你嘅問題，連埋架車，即係嗰個係又司機又係 camera man。又俾个耳筒你听住， 一物几用， 系啊，一物几用。屌我嗰阵时候都觉得奇卵怪，亚视咁卵夸张， 嗯， 佢争啲唔嚟访问噶，不过人有我有嗰种嘅咋，系咪啊？因为你南华早报爆大镬嘛，你五区公投之前咁咪个个都去扑嚟做访问啦。 嗯， 其实嗰阵时候2010年亚洲电视已经面对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啊。 咩问题咧？ 唔够人用啊！ 即系你基本上你以前嘅就一个托机、一个做司机、一个做记者咁， 咁啊大镬啦！真系 你2010年已经系一个人顶三个人嘅嘢， 吓哇已经五年前嘅事，佢 揸住个麦，佢初时仲同我讲啊，屌你自己讲啦，我点知你想问咩问题啊，大哥？我点样自己讲啊？唔通我将无线问我个问题，我又再答一次乜扑街？ 嗱，无线问我呢样嘢，嗱，咁我系咁样谂嘅， 扑街你真系好捻好笑啊！嗰阵二零一零年，你唔系笑捻死咧？一条友做埋司机，做埋 camera man， 做埋记者， 唔净止你嘅。其实咧，即系据闻，即系我所知咧，即系其实有啲好似即系因为佢都会揾啲财经演员咧，即系上去讲下股咁样样噶嘛。 系啊， 咁。屌你连出图嗰个都出唔捻到，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要睇住个 graph 咧嚟讲嗰只股票啊嘛，即系有时即系其实即系嗰个财经演员其实都冇做功课，即系都系即系睇住个图嚟系咁即系现 场交 晚啊，现场交急啫嘛，即系自圆其说啫嘛。但系你连图都讲唔捻到，哇！你真系考个功夫大佬，你点讲？ 唔系佢有冇出错图先？ 佢会出沟错咗，仲要出唔知过捻咗期嘅。 佢出勾咗，佢出过期就懒镬喎。如果你话出错第二只股票咧，都话可以即系呃下人啦，大佬仆街屌。 喂，即系去到呢一下咧，就再宏观少少，即系讲喂，其实亚视你咁讲，早喺2010年已经开始俾人 cut 运费，老咗端倪， 系 老端倪啦，已经系。 唔系因为 嗰阵时候我瞪嗰个 camera man 好卵惨。 喂， 你揸住嗰个 喂，你唔好咁讲，喂，仙人掌而家就系咁喎，阿哥。 喂，仙人掌点捻同咧？仙人掌 我而家收佢就系咁捻样， 咁低嘅成本去做一样即系咁伟大嘅一件事， 你剥削我屌你！ 吓，交托俾 Anthony 兄系嘛？ 你剥削我屌你！ 系啦，喂，但系你喂，大佬你大财团你个仆街， 唔系嗱，大家都你同埋亚视都秉持住一个原则嘅。就是香港的劳动者要被香港的资本家剥削的 是吧咁你应该同阿党个笑谈个主持讲下啦， 你真系变咗叶家宝啊哥！ 你同阿高达会客室讲下啦，屌关我卵事啊！屌系嘛，我做中间人嘅啫嘛，大佬屌 系呢啲唔好讲啦， 系呢啲唔好讲啦。 嗱咁啊，即系嗱咁 咁又好过人哋话自己使几廿万嗰个系咪？最后出嚟嘅结果你输俾花生台啦！屌你真系讲一转头， 呢啲唔好讲。咁有啲人话自己一个人可以顶得住一个网媒好叻添，咁啊呢啲 咁咪扑街咯。嗱呢一个其实系一个。错误嘅逻辑嚟嘅。如果你一个电台系只系靠一兜友嘅话， 唔系一个电台，一个网媒， 一个网媒， 系， 即系话嗰条友死鸠咗，嗰条友唔捻做，你个网媒咪瓜捻咗咯。 哇，讲起网 媒，喂，所以咧又自己赞自己啦。我哋花生台咁捻多实力平均嘅主持，屌由一星期一到星期五，系嘛？由匪类监察院即系领导之下。到呢个党国笑谈，到呢个决战中环，加呢个咩话？还看金鹰，再到大军伐都，炮打司令部包尾，系咪好卵劲咧？屌，我哋死卵咗一个都冇卵事，都有四个顶住，屌死两个都有三个顶住，咁其他啲，屌你真系。 靠你朝头早嗰个节目，几千友，阿 B 哥都顶得住你啦，屌！ 嗯， 即系所以有时都觉得介搞笑啊，屌！曾经系叱咤风云喺呢个大众传媒里边吓、啊、排第一嘅，屌你竟然输俾 B 哥，嗱冇话输俾我啦，屌输俾我好自然啦，仆街系嘛？屌话睇翻你少知名度，你输俾 B 哥，嗯、你输俾院长，几捻大镬啊！ 嗯， 输俾女王，阿淡啊唔再讲啦。系咪阿淡一定输啦？ 嗯， 咁你走嚟投诉鸠我哋，屌！我讲翻转头又， 嗯， 系咪啊？即系你连边皮都未，即系追得到我哋啊，大佬。 嗯， 系咪啊？唔好讲大军阀啦、嗯，大军阀冇人听噶啦。我讲呢嘢咁捻闷，大佬系嘛？与君同眠。 嗯，系啊。喂，但系咁， 喂，你接捻到你条友屌？ 系啊，即系想讲一样嘢，就系、是、话，虽然讲到咁样嘅时候，喂，而家我哋都面临紧一个新嘅威胁、哦。喂，个原因系在于，喂 ，Facebook 而家自己都搞埋网媒、哦， 系咩？ 佢要搞亲生仔、哦， 系 啊。 咁啊，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而家好似吓，佢而家就定咗一个，而家最近好多 policy 啦。咁佢就最近有一个大嘅 project， 就话即系自己系要。做一个新闻发布中心啊，系嘛？ 系啊， 啊， 唔系佢 咁，因为其实你见到你 Yahoo 都咁样做嘅， 嗯 ，Yahoo 其实佢自己本身你见到啦，佢咩报纸咧？即系除咗苹果之外，其实你睇 Yahoo 咧都有晒所有新闻喺度嘅，即系你净系睇讲新闻， 系建制派嘅报纸睇晒到。 咁你除咗苹果，全部都系建制派报纸嚟噶啦。 系噶，仲要唔阻 你？你讲 Facebook 继续讲啦，你就吓。 系啊，唔系，但如果你讲 Facebook 嘅话，因为佢而家咧已经偷偷地就同呢个 New York Times 啊、Times 啊、National Geographic 啊呢一堆即系美国入边最 top 嘅报纸，就联合一齐就搞一个属于 Facebook 佢自己嘅呢个平台，咁就以 Facebook 嘅名 义，唔系佢有针对性嘅，佢就话系想令到一啲咧，即系 Facebook 嘅用家咧，即系更加直接咁样去攞到一啲咧，即系叫新闻 source 啊， 嗯， 咁啊就唔好咁多无谓嘅 share 咁样，喂，咁其实系即系针对一啲即系其实。呢啲蚊型網媒嘅，老實講係， 其實係㗎、 啊， 因為你而家美國，你除咗講緊呢一啲比較大嘅傳媒之外，你亦都有啲即係新興嘅網媒，咩 Huffington Post 嗰啲，喂，即係 咁嗰啲，喂 ，Huffington Post 係俾好多錢落去嘅， 係 啊， 啊，就唔係話正你講，即係就算係你香港你最大嘅網媒，即係你立場又好，迷米又好，你20万可以搞掂，唔係嘅， 嗯 啊，咁你見到嗰啲咧，即係其實因為其實。呢、這個蔡東豪嗰個咩呢個咩呢個發明嚟噶嘛，叫所謂新聞拆剪啊嘛。係 啊， 咩叫新聞拆剪咧？咪就係其實即係將啲新聞咧就改嗰啲字眼去，就當咗自己嘅 short 咁樣樣。 唔係唔係，非私人咗都好似有呢個問題喎 ，Anthony 你。 有少少啦，唔咁你讲真，你如果你要出啲即时新闻，你要炒啲即时新闻，喂咁啊，梗系要咁样做啦。 天下文章一大抄， 系天下新闻一大抄。你未见过大陆啲新闻啊？大陆啲新闻咧，即系如果你系揾一段即系新闻稿咧，其实佢系几廿个新闻网咧，即系系一齐出，系一式一样，字眼都唔 Q 改嘅。 唔系，因为佢 好夸张嗰， 因为大陆嗰啲你全部 under 中宣部嘛，中宣部俾一段稿，跟住你班友就根据自己嗰个方针就真系改噶嘛。 咁所以你话即系而家 Facebook 就咁样做啦，咁啊即系其实可能即系你日后咧，即系呢啲咁样嘅网媒咧个生存空间可能会细好多。 喂，我哋应该搵下 Facebook 合作、啊，将我哋嗰啲电台节目咧摆喺 Facebook 度咧，成为独家专利喎、啊。屌， 个问题系在于 Facebook 愿唔愿意当你做亲生仔先，即系好似无线咁样啫嘛。 唔会啦，系咪？即系我哋嗰啲讲嘅嘢内容系一定要有限制噶啦。 嗯，系啊， 吓。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你就算係 Facebook 啊，而家都諗住係即係將來去揾即係呢個大陸去合作啦。咁、 嗯、 如果你揾大陸去合作嘅時候，佢容唔容許到你呢啲咁樣嘅 content provider 去一齊有個合作空間咧？咁呢個未必啦，老實講就嚇。咁、 嗯、 啊，即係呢個即係順帶一提啦。喂，咁另外一日嗱，亦都講講而家嗰個三跑嘅發展嘅，而家。即系今日啦，即系呢、這个关注呢、這个机场发展网络，即系其实我哋 Michael Mo 啊，同埋啊，即系 啊 Jackie Lim 啊，即系我哋即系前主持啦，花生台嘅前主持啦，就出咗声明，就去屌鸠咧 呢、這、一个咧，即系一啲呢啲咩，即系疑似左交嘅团体，就另即系另起炉灶，就搞咗个叫做咩宇宙大会啊？点样唔知？我唔知呢个宇宙大会点嚟嘅？咁就其实聚合晒所有即系一啲左交团体啊，或者其实一啲即系政党，佢就唔系话好想揾嘅，但系其实就人力好多人啦、啊，咁就出席呢个团体，咁然之后就倾下喂，究竟点样去解决而家左三跑嘅问题咧？咁样样，因为其实而家三跑问题就而家人人发展人人人即系呢个人人咩人人 好多名目啊，大家都忘記 人机监察会啊，点唔知乜 Q 嘢？跟住然之后仲有呢个咩机场发展网络？喂，其实机场发展网络佢系针对三跑，佢搞四年噶嘛，佢由2011年搞起嘅。咁佢就话嗰阵时已经系即系由咨询期间，其实一开始已经系 Day One 已经反对呢个三跑。咁啊反对今日。咁然之后咧，而家今时今日咧，呢、这个即系咁佢就闹呢、这个即系所谓嘅呢、这个宇宙大会啦。咁就话即系忽然咧就关注呢三跑，就另起炉灶，咁啊攞佢哋啲资料，攞佢哋研究成果，但又唔 knowledge 佢哋，甚至乎唔知佢哋乜水添。咁啊非常之嬲啦，咁啊非常之嬲啦。咁然之后咧就咁。你话点样合作呢？佢系揾晒啲左交翻嚟，又喺度讲翻佢哋以前即系做嗰啲对策啊，譬如好似就系话，搞签名运动啊，即系搞街站啊，即系同埋即系咩登报啊咁样样。咁你而家你又系做翻呢啲嘢，咁有咩意思呢？ 其实不嬲好多嘢各有各做噶啦， 吓、啊，唔系即系我即系copy 翻阿 Michael Moore 嘅讲法出嚟啦，佢就系咁样讲。咁嗱，因为其实佢哋都有种讲法嘅，就系话。其实你做呢啲嘢，而家已经咨询期已经过晒啦。其实而家唔系话要即系令到啲公民觉醒嘅问题，而事实上即系已经系大部分市民咧，亦都系反对三跑。你而家你做呢啲嘢咧，似乎系冇用嘅。 咁做咩有用先？我想问。 佢就系话 JR 咯 ，JR 即系大家一齐夹钱， 司法复核 系啦，司法复核。 理据喺边度咧？ 你而家理据 环保 环保啦，同埋即系其实喺空域嗰个问题上面咯，即系同呢个基本法啊上面嗰个问题上面咯。 但系你要争咪争法律嘅 point 噶， 系啦，法律嘅 point 啊。 即系如果喺咁系咁样做嘅，系应该要针对点解佢要绕个立法会呢、這个系咯更加重要咩？ 吓，咁但系你绕个立法会嗰样嘢，其实就系、是、其实你以何俊仁嘅讲法或者民主党佢仅余嘅讲法，佢有佢种讲法就系话。你早几日呢个善用街咪讲嘅，就係话你呢个发债人嗰个监察其实係比起呢个叫做立法会更加有效嘅。 即係呀佢做恶不群㗎嘛係。 咁、当然善用街佢讲呢样嘢惹起个回响好大啦，亦都好多人好反感啦。你有冇搞错？你自己你做立法会，唔系即系你自己系身为立法会议员，你自己都唔当系立法会嘅监察一回事，你反而将呢个咁嘅 burden 摆晒落去，即系嗰个借贷人嗰度，或者系即系帮你做融资嘅金融机构嗰度。咁以 喂，所以有时我都发觉一个问题就系、咁佢知唔知道自己系一个左派定右派嚟噶？即系梁安琪同我辩论嗰个问题，如果你相信发债嘅话咧？即系话系透过政府去融资啦，全世界一定相信政府去融资嘅啦，因为好少系 default 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即系话由政府孭起佢， 咁 你同呢一个嘅市场规律系自相矛盾，互相违背嘅，咁即系话政府有任何嘅嘢都应该系干预嘅市场， 系咯。 咁我问你，你究竟系一个左派定右派？一方面你又同我讲，就话机场。嘅第三跑步 系 方便香港嘅发展，方便呢一个香港喺未来嗰、那个经济发展里边扮演 重要一样。有4000亿啊嘛，系。 跟住你又无视呢啲嘅数据，上次阿龙你提过我噶啦，66% 系即系 utilize 嘅啫嘛。咁咪呢啲，如果我用呢个右派嘅逻辑，就系你唔捻好起啦，你去到80% 或者90% 先再谂呢个问题啦。好啦，跟住你就话，哦、啊，政府顶咗佢啦，透过发债啦，嗰啲嘅发债同呢一个系集资系两码子嘅事嚟， 两码子嘅事，咪同埋就系话，嗱，你其实阿、善用家又好，何阿仁哥都好，其实佢自己背后嘅 assumption 就係同大家講，如果呢個 project 佢自己唔係係可以即係叫做係自負盈虧嘅話 ，sell sustainable 係啦，咁係唔會發債俾你。咁但問題就係話佢後面 因為政府嘅發債係所有投資者都會相信啊嘛， 係啦，你但 你諗下，你抵特率啊，點解會破產啊？就是因为由于你不断发债，啲市民依然系继续相信你嘛。因为你系冇机会系 default 噶嘛，你同一间公司系有分别噶嘛。喂，呢个系左派同右派嘅逻辑嚟嘅，你一间一阵间就话俾我听你相信呢个左派嘅逻辑，一阵间你话俾我听你相信呢个右派嘅逻辑。屌鸠你啊！ 唔系，即系其实系搬 讲捻晒你喺度。 嗱，你咁样搬龙门纯粹一样嘢啫，就系纯粹系为利益而去。 我唔知有咩捻嘢利益，对民主党嚟讲。有乜撚嘢利益咯？ 其實唔係咩利唔利益嘅問題。 阿爺話俾你聽，如果你肯支持第三條跑道嘅話，我會放呢個八三一咩？唔撚會啊嘛，係嘛？ 我唔係呢個意思。第一樣嘢係佢哋，第一喺機管局嗰度有位，佢哋覺得有責任去支持。第二樣嘢， 但係你係一個民選嘅議員嚟噶嘛？即係意思。 你點解能夠做到機管局啊？因為你做咗民選議員啊。 係啊。 因為你係曾經嘅民主黨主席。 但你係民選嘅議員，你而家你。即系你俾人委任咗之后，你又背叛民意啊？ 所以咧，我嗰日星期二我唔喺香港啫。阿淡话阿金英系黐线，我绝对唔同意嘅。喂，你搞不合作运动，叫啲人退出呢个政府咨询委员会，或甚至乎啲管理局，你冇理由自己唔退噶嘛？你点样解释啊？你点样同嗰啲退捻咗嗰啲人交代啊？金英唔系黐线，我睇咗篇文，我觉得 OK 嘅嗰篇文，逻辑上系通噶。 嗯， 系咪？你话雨伞运动嘛，全面不同政府不合作嘛， 系咯。 咁你仲加入佢啲委员会？你老尾你而家仲支持佢起得只三条跑道？乜嘢叫忠实嘅反对派啊？你当权者提嘅任何方案我都反对。叫先叫忠实反对派啊。有冇脑噶？全面同你不合作嘛？你咪雨伞运动几个月前啫，唔系一年、啊。唔系两年，唔系三年，言犹在耳。喂，所以金英点黐线啊？喂，呢次我真系要帮下金英，佢点黐线啊？ 轮到我帮下淡咯。咁个原因系在于阿铁头，如果唔喺即系唔喺里机管局里边做李登辉黐实嘅话，咁啊冇机会改变呢个机管局啊嘛。 你讲你自己可以改变咩？你有几多票啊？你嗰度 一票啫嘛，佢自己都承认咗咯。其实 系咪你一票啫嘛？有乜捻嘢用啊？嗰票？ 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 花瓶啊。喺机管局里面做花瓶啊，大哥你 冇，你咪好似嗰套咁嘅话剧咁样呢个十二路汉咯，用一票然后不断咁说服其他。 你起咗个机场1400亿，你令到香港如果因为咁样需要而发债嘅话，个问题喺边度啊？识唔捻识经济噶？发债个问题喺边度啊？提高个利息咯。减低个减低，因为对。呢、這个 demand of money 系多咗嘛，咪加息咯，咁咪 cost of investment 咪高咗咯，即系你嘅投资成本高咗， 对成个香港都大镬嘅， 对全个香港经济有大镬噶嘛，阿哥，喂，如果除非你计咗一条数俾我，话俾我听呢一个嘅 investment 嘅 appraisal 呢一个嘅投资系有一个价值嘅，我收回嘅成本系能够 cover 唔单止系我嘅利息。亦都系能够 cover 翻我哋嗰个需求需要嘅，咁你就可以话俾我听，你呢个系值得做。 但明显佢系答唔到呢啲细节， 梗系夹唔捻到。 咁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 屌你老尾，即系我都唔捻想，即系大家都一齐，即系喺个电台嗰度做节目。你老实讲，你唔捻识经济，又唔捻识 business， 你讲乜捻嘢咧？ 佢系相信嗰种扩张式嘅经济活动对香港有好处啊嘛。 咁你用捻完咗第一航道同埋第二航道先讲啦。我唔系话唔需要，但唔系今日啊嘛，唔系嘥1400亿啊嘛，大哥。澳门起个机场几捻多钱啊？一两亿咋？我屌鸠你！ 所以有人讲个千几亿，大家点解唔买 Q 咗嗰啲咩澳门啊、深圳机场走去搞分工？ 嘥捻气，根本做埋啲嘢。是第一航道好撚逼，第二航道係好撩撩话俾你听。点解嗰个66% 咁解。你同埋你要答个问题，我再讲一次。答埋嗰几个民航处处长讲嘅嘢先啦。如果我唔讲呢一个嘅具体嘅政策嘅问题，你作为一个反对派 是一个忠实的反对派，任何政府提的东西你都会是有很 critical mind， 嗯， 我会批判他，你怎样做反对派，你怎样做反对派，我都不明白他在搞什么东西。民主党真是嫌自己还未够死，经过雨伞运动之后死了梗，我告诉你， 嗯， 只是第三条跑道都告诉你死了梗， 嗯 嗯， 他不肯使政改方案，屌五区公投都没人用，何俊仁自己公投都没人用，玩完了，告诉你，玩完了整个党。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奥斯卡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